在我身边经过，多不理会我如何，我今天得到是太多，失的偏更多。于灯火难删除，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咫尺，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是我深深不忿，仿佛有着遗憾，在众里我找寻，为何没发现谁人愿意向我走近，竟终已未听未闻，爱也许不远处近于身边，我未知。于灯火难删除，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咫尺，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 灯火阑珊处，苏永康。而家会唔会都系喺呢个书房里边开着咗灯，而都埋头苦干做紧呢个嘢咧？有啲可能要系赶工啊，写嘢又好，或者用电脑去即系继续延续你个工作都好。咁可能有啲中意系喺通宵工作，通宵咧先至可以有灵感出现啊。咁啊，到阳光出现嘅时候咧，就系你瞓觉嘅时候。好多人都系一个自顾工作啊嘛，咁啊自己嘅时间可以分配。不过虽然话系自己时间可以分配，但系都系喺你嗰个工作嗰个限制里边咧，要几时几时咧都要交货。呢、这个世界唔会有咁多嘅自由俾你嘅，自由永远都喺你思维里边、你心中里边先至有。现实嘅世界里边系有啲嘢系限死自己，但系呢个限死系啱嘅，唔限死你自己嘅时候咧，你又唔会跟翻嗰个时间线咧去做翻一啲应该要交出嘅嘢吓。早晨，时间5:13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啦，天气方面咧呢几日都系好热啊。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5度，好似昨日咁吓。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啊！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会有几阵骤雨。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城市缉私档案的主题曲。 贪情贪情，神奇且充满戏剧性，有变化还有险境，今天苏醒，我要将恋爱信念修正，情人原来看不清，如再跳着舞学会招的同步，更中都需要检讨，得一次未曾做到，怎么你突然却步，然后竟落下如此地步，亦懒得修补，假使你发觉有天厌倦要旧模仿，难道我已经不可带给你自满，行什么行什么，问谁可谁人可，蒙住了眼睛度，还可以天天放宽，此刻你悄悄豁出去，着意找替换，情话只讲得一半，追逐点点情波，无需假装我彼此欠缺耐性，难明难明我心声，探听探听，为求迫使你揭露本性，连我界线看不清，其实你话我在爱中亦难我，瞬间吹熄了恋火，得知继续谈什么，只会随时惹祸，然后想实现内心愿望，便偷偷摸摸。假使你发觉有天厌倦要旧模范，难道我已经不可带给你自满？凭什么？凭什么？问谁可？谁人可？蒙住了眼尺度，允许天天放宽。 这首歌是来自一套电视剧《情事缉私档案》，那时都很多这些有什么刑事侦缉档案、很多一些要是查案的一些剧集，不论古装和时装，这一类呢是要你去思考的呢，又或者觉得有些事是匪夷所思，你更加要去深入探究的剧情呢，是都挺吸引人的。人本能是喜欢是 去估一啲嘢，又跟住去追查一啲嘢，睇下自己会唔会估得啱啊等等吓。咁所以通常嗰啲剧集咧都几受欢迎。呢套剧集系来自都系刚刚二十年前啊，2001年嘅时候嘅作品。当时嘅男主角咧，今日咧仲系活跃于喺呢个圈嘅，就系郭晋安啦。另一个咧就系匿喺幕后做一个背后嘅女人，咁令到丈夫都好成功嘅郭蔼明啊，仲有郑敬基啊、唐文龙啊等等。头先嘅歌曲咧就叫做《探探情》，探探听啊，又要谈情又要探听一啲嘢。同我哋唱嘅系杨千嬅。年前的作品， 嘴边的烟蒂，苦中带酸。 张智霖， 手腕竟可以忍心割断。 仲有胡杏儿， 相恋人失恋。祝姻缘， 怎么要心软？ 花一分钟，世界改变。 愿望树也心酸， 哪里会有永远别离？ 受过跳火圈， 一刀了断，别要再变，别再记起最深刻画面，弃掉照片。 就算终止，亦要记得成熟地表演。 一刀了断，画 上界线，甚至要把罪恶生前念。别要再种下缺氧伏线， 狠心生走这一些昨天。 缺口看得错爱也会化作乌有， 静静地喝杯酒， 哪里会有爱到永久？ 接受难拥有，唯有败诉过之后， 忘掉最痛。就算从前，亦要记得成熟地表演。 一刀了断，画上界线， 甚至要把罪恶生前面。 决定自处， 别要再种下缺氧伏线，热情都走得很远。 别再见，若要决绝，就要去把最深刻从前化做雨点。 说再见，让那雨水溶掉旧片段。 一刀了断，画上界线， 就似押解，既不可还原。 邂逅那天， 就要痛快地切断伏线。要记得， 闭起双眼，把悲哀搁浅。 我哋成日讲一刀两断，我哋一首歌就叫做《一刀了断》啊，来自胡杏儿、张智霖合作嘅呢一首歌曲。两位今天咧都喺国内发展得相当之好噶吓，胡杏儿仲系啱啱生完 B B 之后就要即刻要离开去国内咧几个月嘅时间，咁啊个个都系把握住呢个能够系赚钱嘅黄金机会啊！

揀一啲你覺得係適合你嘅方法去做運動啦。食嘢咧就冇得揀噶啦，千祈唔好揀飲擇食。揀飲擇食咧就唔會可以攞到好多好多嘅唔同嘅來自唔同嘅食物嘅健康噶。咁所以咧，你要聽多啲。听多啲嘅时候，又要去行动做客。咁我哋礼拜三咧就会有梁德博士，亦都或者有时候林思维喺埋一齐。星期三咧都系佢两个嘅时间嚟噶啦。一时咧就系独自去讲下自己个方面嘅专长喺运动方面要点样啊。另一方面有时咧就系、譬如系林思维嘅咧就讲下点样去吸取营养。有啲时候咧就系、一个题目里边两个夹埋一齐讲咧，又会更加系即系相得益彰嘅咧，咁就会系。夹埋一齐坐喺度一提两讲啦。咁今日呢个咧，亦都系上个星期未完嘅话题，就是增肌。我哋点样去增加我哋嘅肌肉嘅力量？否则嘅话咧，你肌肉流失嘅时候，其实好多嘢都好弊嘅。喺晚年，特别系喺退休之后，你更加想健康嘅时候，肌肉系唔好俾佢流失。所以有关一啲重点系点样样咧？喺六点后嘅健健康康作为精神咧，大家继续收听。是啦，一啲滴答滴答嘅声听到吗？初头就好细声嘅。你屋企嘅闹钟系咪一拉就好大声啦？系要大声啲先得啊，如果唔系自己唔醒我。五点搭八啊，早晨。 一位在八岁的时候已经移民去美国加州三藩市读书的李文的这首歌叫做 Dida D。早晨啊，宝宝时啊，五点四十四分啊。今天是7月14号，农历是6月初五星期三，天气仍然是非常酷热。今天会是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啊！星期五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有你若有我，还有十块，这样我便可以约你去街，只有十块，什么信物平便买，甜蜜蜜吃些烧卖。没老友没女友如何愉快，生命要用把尺透彻了解，得到没有或者当做还够债，事业完美得不解，大概天要我两者挑选，跟你两个宁愿缺少了姻缘，对我未偏庇护中重事业仍为我捐，若要的通通也没有，然而仍可手挽手，剩下温柔问我一生福可求，用财仍可得到你问候，无限自由慢慢细想星宿，有钱不要走，到了有钱痛处走，落在心头问我一生福可求，用财难得找到你愿受，情在心灵在身外任一切没有，转了又转，其实始终不自愿，跟你两个宁愿缺少了姻缘，对我离偏庇护中重事业仍为我捐，若要的通通也没有，然而仍可手挽手，剩下温柔问我一生可可求，用财仍可得到你问候，万世想星宿，没有钱不要走，无聊有钱痛处走，落在心头问我一生福可求，用财能与你一起堕后，落魄温柔那温柔做火炮，万有情在心灵你生存，任一切没有。 这首歌是陈志豪曲，林夕写的词，古巨基一生何求，个名是一样。在16年前的就是有这首歌，16年前的首歌大家都知道，个名是相同的。1989年的时候，《义不容情》的主题歌曲，陈百强写词的是不同的人，之前是林夕，现在这首是潘伟源。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笑声浪声去又来，前世光在我心灵内，留低是琐碎片段，变化抉择无奈，未知道何应该留住你，不必再分开，碰到真情谁愿拒人千里外，不过这刻怕被热爱，也许痴情全是恼人的意外，公平住他却有 在一个很闷的情况之下，心有千千结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去海滩的时候，听下这些海浪声，是不是会洗涤你的心灵呢？好像即是清洗了自己的内心，将它全部洗走晒呢，那些不开心的东西可以真的按个电脑 delete 晒就不同了。不过虽然有时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回忆，都是给你拿出来回味一下。刚刚是陈伟娴的《痴情意外》，无花果的一段情。 无花果譬如真爱，爱便应去爱，留取这段情与意，只要真意在，花开无花果满树遮盖，已是得了爱，痛惜这段情与意，知道因而在， 只相识了你，两心充满爱， 情共爱更实全心志，永共爱。

一於跟佢玩咗先至瞓。電視真人 show 玩係830主持譚琪琪，組隊挑戰刁轉項目，由荒島求生、徒手攀登至山崖、戒手機一日，玩到體驗死亡，嘗試突破自己，反思人生。星期六晚10點，港台電視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有好嘅心情咧，自然做嘢咧会顺啲啊！所以朝头早起身咧，尽量咧就令到自己嘅心境平和，而向咧系开心嗰方面嘅方向去思考、去谂嘢。咁你就自然咧，咁个方向就向咗佢边嘅啦，系嘛？今日咧就七月喺差唔多中间嘅日子啦，七月十四，农历系六月初五，星期三。咁一阵间亦都会系大家听得到咧，有两位嘅嘉宾啦，教大家要多做运动嘅雷博士啦，仲有就系喺饮食方面我哋要注意营养嘅林思维啊，亦都系讲呢个题目啊，我哋点样去增加呢个肌肉？增加呢个肌肉咧，我哋先至一路系可以健健康康啊。肌肉流失嘅时候咧，就好多个弊病会出现噶啦，所以咧就喺而家我哋知道嘅时候咧，就要早啲做定呢个预防嘅工作，越早做就越好嘅啊！好多嘢都系嘅，慢慢草草埋埋，然之后就慢慢可以去享受翻。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系都系好热嘅吓，会系天晴啦，日间酷热，最高温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仍然系酷热嘅。星期五同埋喺周末期间咧，就会有几阵骤雨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嘅。6:11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7月14日星期三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 咁啊，仲有咧， 林思维。 系啦，冇错，佢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两位喺齐度咧，又系知道运动加营养嘅重要性啦。咁我哋就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啦，开咗个题目。增肌啊，点样增加我哋嘅肌肉先至对我哋身体健康好啦？但系有肌肉，你都有营养嘅配合。 系、 上个礼拜就讲咗一扎，然后讲下讲下鸡蛋都有好多个好处， 系啊， 同埋都平反咗啲鸡蛋嘅谬误啦，系嘛？ 系啊，咁啊，其实鸡蛋就系其中一种我哋比较容易攞到嘅食物里边嘅优质蛋白质啦。 系， 咁其实我谂讲开增肌咧，其实好多人都唔系好知道自己应该食几多蛋白质啊。 嗯， 因为其实如果你话根据翻香港嘅健康饮食金字塔去睇咧，其实我觉得都要抨擊下個飲食金字塔，因為其實咧，任何嘅年紀都好咧，佢個蛋白質咧會擺咗喺第三層啦。即係你會見到飲食金字塔，可能最底嗰層就係五谷類啦，第二就係當然係蔬菜同水果啦，咁第三層就係牛奶同埋肉類啊咁樣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籠統啲嘅表達，就話哦，你每一個人咧就每一日起碼要食到5至8兩肉一日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要增肌咧，其實個個人嘅需求都唔同嘅。係咁同埋可能雷博士上次都有講過，即係可能60-70年代。 代啊，啲人開始留意健康啊，或者可能做aerobics 啊，即係做打氧運動啦、啊。咁嗰陣時咧就好流行樣嘢都低脂啊、低糖啊，唔好食咁多肉啊，或者可能啲肉類唔好啊。 碳水化合物係主要嘅能量嘅來源啦、啊，喺六七十年代嘅研究都係咁樣講嘅。 咁同埋講咗好多年就話乜嘢都要低，即係低糖、低脂、低鹽。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健康飲食嘅一個，雖然係一個原則啦，但好多時候啲人忘記咗我哋高蛋白質都係一樣嘢喎。即係如果講增肌嘅話咧、就忘記咗去提呢一樣嘢。咁同埋好多年代我哋話有啲誤解就係話，尤其是老人家啦，就係講緊譬如邊個群組係比較容易流失肌肉，可能都係年紀大嘅一啲人士啦。咁好多時候佢哋相信咧就係話，我唔好食咁多肉啦，肉唔好啊，對個心臟唔好啊，或者可能呢樣雞蛋上次有講過話雞蛋膽固醇高啊，唔食。咁有好多時候佢哋攝取嘅蛋白質咧，相對係其實都係唔夠嘅。咁同埋每一個人需要嘅蛋白質都可能有機會唔同啦。即係譬如可能話後生仔要去增肌肉嘅，或者去 gym 嘅，咁佢食嘅蛋白質嘅份量又唔同啦。咁如果你係一個女仔，咁你又話想去線條好啲嘅，或者可能體重控制嘅，咁蛋白質需求又唔同啦。咁另外譬如年紀大咗，無論你六七十歲或者八十歲，食嘅份量又唔同啦。咁其實蛋白質嗰個個人需求係好大分別嘅。 係咁啊，隨住唔同嘅年齡有個吸收又唔同啦，同埋嗰個運動量又有唔同，但係都係個重點係你年紀幾大都好，你都要做運動。特別我哋見到啲老人家或者自己屋企嘅長者都係啦，行步路都慢啲，行幾步都已經話攰咯。其實就佢肌肉流失啦嚇。 係啊，而家嗱，我哋成日講係運動老中青三個組群啦。嗱，先講一講青少年啦。咁、青少年咧，大家做運動咧就唔係諗住咧啊，我要代表香港啊精英運動啊嗰只嘅嚇。咁你做運動咧係為健康。咁特別過去呢多過一年㗎啦，其實疫情影響咧，而家青少年嘅運動真係差唔多係變咗零。咁所以零嘅时候咧，肌肉咧对嗰个青少年嘅生长有咩紧要咧？因为肌肉骨骼系统咧系两个系拧埋一齐噶嘛，咁骨头咧就一定会系会长高噶嘛。就算你唔做运动，你唔喐，佢都会长高，因为随住你嗰个荷尔蒙嘅分泌咧会长高。但系如果你嘅骨头长长咗，但系你冇足够嘅肌肉去帮佢配合咧，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可能出现一啲异常嘅，譬如畸形啲啦，系咪寒背啦？其实系一个几普遍嘅现象嘅，咁你而家见到普遍嘅后生仔咧系高咗，因为佢营养摄取系好过上一代啦、两代啦，但系由于佢整体嘅运动量同埋特别系上肢嘅力量系冇啊。冇啊，直头系咁，所以你见到佢寒背系因为好大嘅原因啦，可能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肌肉系唔够。咁所以喺青少年嗰啲体育课堂之外咧，大家都需要做下肌肉训练啦。嗱，咁如果系长者哥哥姐姐咧，就更加需要，因为成日都可能大家听过有个名词咧，就叫做肌小症或者叫小肌症啦吓。咁咧去到大约系六十七十左右咧，因为我哋生理嘅结构啦，同埋我哋身体储水嘅比例都相对少咗，因为肌肉储水。水量是相对是多的，咁所以肌肉嗰个份量咧，占你身体嘅比例咧就会少咗。咁啊少咗肌肉咧，啲哥哥姐姐嘅大件事，你最危险啊跌亲。 系啊， 系咪跌亲真系？因为你肌肉咧帮我哋行路啊，支撑我哋嘅身体啊，平衡啊，嗰样嘢咧系好紧要。咁所以喺去到哥哥姐姐嘅时候咧，嗰、那个肌肉训练就更加重要。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啦，真系机不可失啊嘛，肌肉个机。咁啊肌肉训练咧，你就必须要系透过训练啦。嗱，跟住嗰生理嘅周期咧就系、是。肌肉训练，佢会出现一个疲倦，疲倦咧就系出现一个持续性嘅肌肉嘅酸痛啦。呢个维持啊，大约系一至两日到啦。咁其实而家生理学上咧就发现咧，肌肉训练咗之后咧，佢好细微嘅肌肉嘅最细嗰个组织，我哋叫肌梭啦，里边嘅一啲细微嘅物质咧，出现一啲发炎嘅症状。咁咧，你要俾佢恢复，恢复咗之后咧，佢就会一个增生嘅，佢会送多少少俾你，所以你啲肌肉咧又会结实啲。好啦，而家讲紧呢个恢复嘅过程。呢、这個恢復過程點樣可以做得完美啲呢？就係如果你喺訓練之後，盡快譬如補充翻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啦，譬如阿 Sylvia 可以講啦，譬如飲翻啲奶類啦，或者坊間所謂嘅一啲增肌奶粉啦嗰類，但係你要識得飲，就唔能夠係過量啦，過量對身體亦都係冇好處咯。 所以我又想問啦，頭先啊雷博士講一輪啊，點樣訓練自己咧？即係等於話啊，我去完做運動之後，我係咪可以即刻食嘢咧？咁呢個肌肉訓練嘅時候，我點樣去食翻啲蛋白質嘅嘢咩？配合翻呢個增肌嘅嘢又如何？ 何啦。 其實呢個都好得意嘅，因為我哋香港好多講開做運動啦，咁其實好多人咧有個誤解咧，就話好多時候我因為去運動咧，其中個原因就係減肥啊。咁好多時候啲人咧，譬如做完 gym 啊，或者可能跑完步啊，就咧即係有個迷思咧，就話喂兩個鐘頭內唔好食嘢啦，如果唔係咧就特別吸收啊，特別吸收咧我就嘥咗我之前啲運動啊，就話越食越肥啊。咁其實即係呢個都係成日聽人講嘅一樣嘢啦。但如果講開增肌肉咧，其實頭先即係雷博士講咧，當你有個撕裂啊，佢送俾你多啲肌肉嘅時候咧，其實如果你可以補翻適當嘅一啲蛋白質咧，尤其是啲優質蛋白質啦，咁其實可以幫嗰個肌肉咧就會復原得快啲啦。咁同埋你個增加肌肉量啊，或者嗰個肌肉合成咧，都係會快啲嘅。咁所以我哋就話，如果可以做完阻力運動或者啲肌肉訓練嘅運動咧，之後嘅一個鐘頭內咧，就要食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啦。咁包括可能係牛奶啦，甚至乎可能係低脂嘅朱古力奶啦，因為朱古力奶點解咁好呢？因為有糖分之餘咧，佢蛋白質相對就會媲美咗普通嘅牛奶啦。咁你同一時間你就可以即係補充到兩樣嘢啦。咁另外當然係譬如食雞蛋啊，甚至乎可能食碗 cereal 加杯脫脂奶或者豆漿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容易去吸收嘅一啲優質蛋白質啦。咁另外阿雷博士講開一啲蛋白粉啊，即係你見到好多啲人去 gym 咧，即係拎住一樽嘢戳下戳下咁，之後就一路未沖涼之前就坐喺度飲咗先走去沖涼咁樣啦。咁其實呢啲就係我哋坊間買到嘅啲增肌奶粉啦，咁都要適當地用嘅，因為 任何人都可以叫做係啱飲定 係 咩 都未必㗎。我建議就係話，如果你真係做完運動之後食翻一啲正常嘅蛋白質嘅話，即係譬如可能食到雞蛋啊、飲到奶啊、食到一餐正餐啊，或者可能你做完 gym 之後即刻已經翻屋企食飯啦，咁其實就唔需要去刻意去飲呢個蛋白粉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我做完 gym 之後，我個路程好遠嘅，我哋翻屋企嘅時候冇乜機會食到嘢嘅，即係嗰段時間咁變咗可能增肌奶粉係一個比較容易去飲嘅一個營養嘅補充品咯。 同埋食呢啲嘢都係，譬如你真係出去做運動，我做完之後去沖個涼、換一換衫之後，嗰啲時間就啱啱好去跟住食嘢就 OK 啦， 最好啦，係咁。同埋咧，增肌奶粉有度唔好咧，就係即係唔係唔好嘅，因為市面上太多唔同嘅選擇，咁有啲可能一個殼係15g protein， 有啲係可以去到50克。蛋白質嘅，即係有啲人成日覺得話越高蛋白就越好啦，越高就越大隻啊。咁但係其實嗰個蛋白質咧，其實越高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咁點揀咧？ 係因為好多研究都係話，如果你要補充嘅話咧，每一次補充嘅蛋白質咧，大概15至20克嘅蛋白質啦。咁你會見到可能如果一個蛋白粉好大桶嗰啲咧，如果一殼有大概15至20克嘅蛋白質咧，其實就已經好夠嘅。咁但係唔需要話哇，我要買到50克啊，或者可能話卡路里好高啊嗰啲，因為其實部分嘅呢啲所謂嘅大隻佬奶粉咧。其實個卡路里好高，咁好 depends on 如果嗰個人真係瘦嘅 ，OK 唔緊要啦，你飲啲高卡路里啲嘅啦。但如果嗰個人已經係好肥或者好大隻，你再去飲啲咁高卡路里嘅蛋白粉咧，其實有少少弄巧反拙嘅一個情況出現。咁所以揀蛋白粉嗰陣時候都係即係特別要小心咯。 記住又唔一定係必須嚇呢、這個， 係啊，唔係必須㗎， 適量啦，適可而止啦。但係記住，如果你係從來都冇做過任何運動或者肌肉訓練咧，你單靠飲呢啲咁嘅所謂增肌奶粉咧，係基本上幫唔到。咁同埋而家好多綜合嘅研究都話呢啲增肌奶粉咧都係幫到你嘅，都係一半一半嘅啫。咁你要去試下嗱，試過就 work 嘅，咁咪幫到你咯，係咪？咁你好得意喎，啲人嗱，譬如錢輩兄，你試過你啱嘅嘢咧，你會推介俾其他人。 咁其他人就係你得啊，咁我又試下先咁樣。 所以呢個就呢個係未必係嘅。咁同埋特別都要提一提啦。咁如果你係靠呢啲增肌奶粉嚟做一恢復嘅話咧，你都要飲翻多啲水。因為其實你飲完呢啲奶粉咧，你都比較口乾。因為佢係索水索得好犀利，肌肉嘅恢復咧係需要大量嘅水分。咁所以水咧係真係需要飲多啲。 咁如果係咁，其實有啲人覺得。唉，我又唔想記到呢啲嘢，點樣又要幾多卡路里？我平時打好個底咁就得啦。咁我平時打好個底咧，佢又要多食啲乜嘢？譬如用早餐嚟到計啊，好多長者咧就朝頭早中意去飲茶一盅兩件。喺嗰度有邊啲可以有增肌嘅嘢嘅咧？ 其實咧飲茶其實都幾難揀嘅，因為其實咧老人家好中意咧去一盅兩件嘅時候咧，好簡單，可能食碗白粥啊，食碟腸粉或者幾條腸粉就算啦， 或者蝦餃燒賣都 或者蝦餃燒賣，甚至乎好得意喎，佢哋咧即係健康著想。即係譬如叫個鳳爪排骨飯翻嚟咧，佢哋話：我唔食啲鳳爪排骨，我淨係食啲飯嘅啫咁樣。咁好多時候，如果講飲茶咧，長者啦，咁其實佢哋咧好多時候早餐食唔到好多蛋白質。咁譬如即係如果真係去飲茶嘅話，我哋譬如食腸粉，我哋建議都係有餡嘅腸粉， 即係譬如叉燒腸、蝦腸、 蝦腸咁樣啦。咁呢啲因為腸粉裏邊有少少肉啦，或者有少少蛋白質啦，其實就一定係好過就咁食普通嘅腸粉啦。咁另外，譬如食粥咁樣就唔好食白粥啦。咁如果有碎肉粥啊，有牛肉粥啊。 皮蛋瘦肉粥， 或者鱼片粥啊，皮蛋瘦肉粥啊，咁呢啲都皮蛋就麻麻地啦，因为皮蛋惊即系嗰啲防腐剂啊，或者诸如此类啦。咁但系譬如食个肉片啊，或者鱼片粥啊，咁变咗好过食白粥啦。 即系始终都要有馅好啲嘅。 系啦，咁另外譬如食蒸饭，咁当然凤爪排骨饭就好肥啦。咁但系肉饼饭啊，或者肉片饭啊，咁起码食饭嘅时候有啲蛋白质啦。咁样反而就可以补充肌肉嘅蛋白质嘅需要。 不过听下咧，我而家都想一阵间我哋做都再食咗。 我又正想讲就话咧，见到一啲即系长者咧，佢哋可能系咪真系食唔晒，定系悭咧？一定系带定一个食物盒，就装起一半，就翻屋企食埋，即系可能中午个餐就咁样样。 会啊， 咁其实营养都唔系好够 嘅。呢个现象咧，其实譬如喺长者嘅健康嘅生活嚟讲咧，成日都有啲文献提嘅咧，就系因为啲长者悭钱啊。悭钱咧，好多时候，譬如我而家都开始啦，我都变长者。咁咧，佢食完一餐之后咧，攞个环保嘅饭盒啦、胶盒咧，食得唔好嘥啊。 系 得啦，即系雪柜度，分几餐食啦。咁容易一来啲食物可能冇咁新鲜啦，二来你又因为食同一样餸啫嘛，咁你可能容易就係忽略咗你嗰个多样化嗰个嘅选择啦。 即係有啲嘢缺咗。 係啦、特别係蔬果啦，其实早餐飲茶一盅两件呢，其实係蔬菜类係非常少 的。好少㗎，係咪 大部分都係肉同埋饭肠粉碳水化合物。咁所以呢个又唔平衡啦。咁仲有嗱，讲起早餐呢就一定要提啲后生仔青少年。而家啲學生好多時，特別係譬如運動嗰啲校隊啊，嗰啲嘅運動員啦，好多時佢哋早餐問你食咩咧？白粥咯，炒面咯。喂，這個正正就缺乏蛋白質啦。因為佢正正喺青春快樂期咧，佢需要有足夠嘅蛋白質。佢冇蛋白質，佢點樣令佢嘅肌肉有足夠嘅健康嘅生長，幫佢喺運動表現到好咧？咁啊 ，Sylvia 呢個有咩啲勸戒下啲青少年啊？ 這個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即係常見嘅現象嚟。其實青少年咧，佢哋啲而家啲時間可能即係 time management， 我哋覺得唔係即係時間管理唔係好好啊。因為好多時候佢哋好夜瞓啦。咁無論係你知香港人就即係小朋友注重學業多啲啦，咁就跑書跑到好夜啦。咁可能跑完書之後就玩下手機啊，咁之後又同人傾下偈啊，咁即係可能兩三點先瞓。教啦，咁点解佢哋会唔食早餐或者可能个早餐好求其咧？系因为通常佢哋好迟起身，即系好多时候都话俾我听，问佢你食唔食早餐啊？个妈咪喺隔篱就话佢系唔食早餐啦、啊，咁迟先起身咁样煮埋俾佢啊，递埋落个口度都唔食啊，咁样啦。咁即系啲阿妈通常就喺我哋面前咁样讲。咁其实我谂第一样个阻滞系个时间嗰个管理嘅问题。咁、如果可以嘅话，系由 basic 早起，即系可能早少少瞓觉，准时食早餐。咁食之余咧，就唔好净系拣。即系头先嗰啲简简单单白面包，佢哋食块白面包就出门口。咁、其实应该系有鸡蛋啦，有奶啦，甚至乎有芝士啦。即食面嗰啲唔好食啦，就可能食通粉啊、乌冬啊，有啲肉片啊，或者可能几粒鱼蛋啊，甚至可能几粒饺子啊。咁呢啲系比较均衡嘅呢种。 喂，咁做妈咪嘅你就霎定只蛋先好嘛？ 系啊， 霎定只蛋你食唔到咧，拎出去先，你有机会可以食到佢。 同埋可能好多屋企都有姐姐啦，咁其实可能叫姐姐煮一啲即系小朋友中意食嘅，或者青少年中意食嘅嘢咧。其实可以带出门口，或者可能整份蛋治，有个脱脂奶包埋一个食物盒度，之后就坐车啊，或者行紧嘅时候，或者可能有啲人有车接送噶嘛，咁所以喺个车里边食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很好嘅方法咯。 记住啦，营养嘅配合啦，同埋嗰个肌肉嘅训练。如果简单嘅就譬如话长者学下太极啊，或者攞个啲哑铃就练一练，呢就系呢啲系增肌嘅做法啦，系嘛，雷博士？ 呢个都系噶，哑铃系而家坊间系最方便嘅。其实我喺办公室咧，疫情期间我都买多。多咗一 set 嘅哑铃剂嘅办公室，咁屋企有，办公室有，咁诶， 随时攞，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多元化嘅动作。 好似引体上升添， 都有。我喺写字楼都买咗一个引体上升嘅架咧，喺个门框上。咁当然啦，大家要注意安全啦。咁啊，出入嘅时候咧，拉翻三几下咧，你啲肌肉系唔喐咧，就会萎缩噶啦嘛。 所以咧，几大都要喐一喐啊，千祈唔好唔喐啊。咁你想有呢个健康嘅身体，即系再老啲嘅时候都可以自己行得走得，唔使人哋啲后生照顾咧。就要做定功夫啦吓， 冇错冇错。 好嘛，唔该晒两位吓，就呢次就讲咗增肌，就系喺增肌方面嘅训练同埋个营养嘅配合。大家咧可以系随时上网重温翻我哋呢两集嘅，又可以去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咁唔该晒两位。咁下个礼拜咧又轮到多雷博士你嚟 solo 下先啦。 好啊 ，Sylvia 迟啲再遇。 系，我哋会再讲下其他嘢。 好，咁下个礼拜我哋开始系咪讲下奥运嘅嘢咧？ 都差唔多时候啦。 一定要非你讲， 终于都有得听啦， 又有得睇咯，就嚟 我哋期待嘅奥运。 好，咁啊，唔该晒两位，下次见，拜拜， 拜拜。大众踩单车郊野上，凉棚。

发言人又话，相关嘅吉巴氏综合症病例主要出现喺50岁以上嘅男性，症状发生喺接种疫苗约两星期后，但目前嘅资料唔足以断定系疫苗引发呢个综合症。德国总理默克尔话，为咗应对更具攻击性嘅变种新冠病毒，德国85%嘅12至59岁群组人士以及90至60岁以上群组人士需要接种新冠疫苗，但距离实现呢个疫苗接种率仲有好远嘅路程。默克尔到访当地一间疾控研究所期间，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以协助当局控制确诊个案增长趋势。又话目前嘅核心问题系有几多人接种疫苗，形容越多人接种疫苗，民众就会越自由。默克尔话唔会强制要求民众打针。德国单日新增超过640宗确诊个案，再多26个患者死亡。截至当地星期一，超过58%人口已经完成至少一剂疫苗接种，43%人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14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批评港大学生会前评议会哀悼七一次警案死者令人发指，认为校方要跟进。港大及后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在校内现有的角色，并且会严肃调查。有学生会前会长认为，这是漠视学生参与校政，并非国际级学府应有行为。稍后会有特色环节。 卫生防护中